生而不分离，我俩一条心，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里呀彩虹里，得儿呀好没有心，得儿呀好浪有情，就好像两条鱼儿是同母生呀，我俩心相依。 心想 风摇曳的枝头，清晨抬头望一望，绿芽挂满树上，大街上行走的人们脱下了厚棉袄，是陌生的心 成双命运祝福，母亲节